十五年 那接下去的这个节目也同样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刚才呢，我们一口气听了这个旦角流派的集锦啊，真的可以说是各有巧妙不同。 是啊，

自叹，此经从万 Thank you.

相见赠与，谁知他舞女两条心，舞到黄连扯把草，谁知沙土破黄金，难争得我是真情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。常言道，红尘只是三分花，碧苦浅泡一片心，画龙画虎难画官，自生自灭不自信。我敢与他真心讲，比比他心似我心。啊！我便冷阵下流。 听拉了婚

英才，他朝秦末初心难改，正配你天子门生还原才，此时茶杯万岁知道了，将长元宫贬下了凤凰台，那时今你功不成名不居，辜负你十年欢畅，百姓苦哀。朕必得再向堂前做何承诺，与民子小姐配合心，相府和门庭同四海，青云路早为你关门，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，则难在长元宫啊，你错过机会要懊悔呀。 我就是你的父亲啊， 子在哪里生的，才生下你这个说门八五的子孙？你娘娘用人不可再接千金，进可不靠，你外可再得下苦。如今你迷恋烟花女子，竟还想娶她为妻？你把我城门放走，死于红地界。我城门请他转嫁饺子生，是想离你听得等。我为人一生独断者，时时苦恋得归程，长生宿在灵凡面。 快到西，哎呀，快到东，西裤头快得是红啊呼呼。媳妇侬三番不离伊，伊是上月不主要去和尚住，各种就叫严四宝啊。侬爷俩媳妇就有好劲啦过。

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